笑，我的爱。我想为你买下电视台，每天只为你播放，有首歌代表我的爱，叫做无所不在。 总有一些人可以带给你一种无微不至的关怀，把他们无所不在的这样一种感受带给你，也希望你在生活当中可以充满很多不期而遇的小惊喜。音乐顽童哈林庾澄庆带来一首老歌《无所不在》。以前我曾经很好奇过，怎么庾澄庆就会有这么一个哈林的称号，后来才知道是跟他的英文名字有关系，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Harlem， 所以呢哈林就是谐音而来的这样一种叫法。1995年的一首老歌《无所不在》，欢迎你来到今天8月10号星期五的北京乐广播 FM974 和你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欢迎你的收听。而这首歌呢，完全是为了迎接周末烘托气氛而来的。 Make you happy Celine Dion， I wish you happy。 Celine Dion。微信平台上面的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可能已经跟着这样的律动动起来了。如果说这首歌已经在这个周五的下午带给你了一些快乐的理由的话，也算我没有白选这首歌。前一阵子我记得听这首歌的时候还说起了 Celine Dion 的世界巡回演唱会，那属于他的2018巡回演出季呢已经是在七月份的时候，在七月的下旬落下了帷幕。而另外一位华语不是华语，是流行音乐殿堂级天后 Mariah Carey 花蝴蝶的世界巡回之旅要开启了。那据说她的亚洲巡演呢要去到很多个地方，包括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日本等等。那是不是你的内心此刻也有了一种很想在今年找一个时机去看一下牛姐现场演唱的这样一种风采？3:13，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北京乐广播，这里是和你一起唱。在听歌唱歌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想要交流的，也可以找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你不断逼我灭绝你不安的梦魇，我要如何杀死一个虚构的感觉？两颗心两种世界不会全重叠，硬撑到麻木之后只剩下苦涩疲倦，忍痛转身是寂寞，怀疑着拥抱却更折磨，原来各怀心事的沉默逃不过灾祸。我要解脱的自由，彼此的亲密不能依赖绳索，无心人是吞噬爱情的怪兽。我想要解脱的自由，不让悲伤像一个小偷，失去渴望不再往前，再一无所有。哦，热泪的话别再说，太天真的梦都该上锁，直到心中放下了对错，也灭了怒火。我要解脱的亲密不能依赖绳索，无心人是吞噬爱情的怪兽。我想要解脱的自由，不让悲伤像一个小偷，失去渴望不再往前走。解脱的自由，彼此的亲密不能依赖绳索，无心人是吞噬爱情的怪兽。我想要解脱的自由，不让悲伤像一个小偷，失去渴望不再往前。 好的时光在路上，在微信平台上面留言说今天晚上会继续看好浙江卫视的好声音，然后看看哈林怎么去调侃那三位导师。那我想可能在这样的周末对你来说，看看一些综艺节目可能是最过瘾的一件事情。好了，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在听歌和唱歌的过程当中可以跟大姨联络，

间事不知怎分对错， 懒得问姻缘怎分开， 当一切若浮云， 只有情永在心中，记一份爱， 再不问问一声应否去爱， 爱可爱一切也应该， 也不怕消失去， 不会难替代， 风声能够找到爱，未怕分开，纵使分开亦都知美梦仍会在， 何必感慨谁会意外，此生不变千何曾改， 再不用口中天天说爱， 懒分辨心里正意若何， 有朝会暂别离， 不会成障碍，清风能够找到我，千山能够找到我。 和邝满云带来的一首老歌《只有情永在》，看到了在微信平台上面有位朋友叫想一想，他说想问一下现在播的是谁的歌，但是看一下留言的时间是在3:20，我想说对于一首粤语的老歌可能不会，你完全没听过，那只有是前面听到周笔畅翻唱的金玟岐那首《岁月神偷》了。其实有很多音乐软件，你装在手机里面都可以去随时捕捉到你想要知道的歌曲的名字，像 Shazam， 还包括像可能微信摇一摇有这样的功能吧。和你一起唱，上半时段最后一首歌曲交给 Glicast， Whistle。 Take a little longer, yeah. Baby, let me know. Girl, I'm gonna show you how to do it. And we stop real slow. You just put your lips together and you come real close. Can you blow my whistle, baby, whistle.

今年5月14号，四川航空公司 3U8633 航班从重庆江北机场起飞，到9800米高度成都地区巡航时，机组发现飞机右侧内挡玻璃出现裂纹，立即申请下降高度并返航。凭着过硬的飞行技术和良好的心理素质，机长刘传健带领机组成员驾驶飞机安全备降成都双流国际机场，所有乘客平安。34分钟惊心动魄的全手动备降过程，也让这段飞行成为中国民航史上一次史诗级的飞行。最后来关注合家欢喜剧新乌龙院之笑闹江湖将于8月17号全国上映。今天影片曝光乌龙天团版水墨海报，海报较先前物料融入了更多喜剧元素，几位主演置身写意的水墨画中，姿势表情跳脱可爱，和背景形成趣味反差。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 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号。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多一点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首歌真的就是为桃子而写的，很符合她的人设。我知道我不够漂亮，无论是出道做歌手、主持人、演员，哪一个职业，恐怕都不算是很漂亮的那一个。但很奇怪，你会发现这么些年来，她好像没有老多少，也可能上天比较宠爱她，当初没有给她太漂亮的皮囊，反而她老得会慢一些，感觉有一些被冻龄的效果。桃子带来这首《我知道我不够漂亮》。其实不漂亮的女生呢，不够漂亮的女生啊，应该说在生活当中是大多数。但如果说她知道了如何扬长避短，比方说我可能我知道自己的眼睛不够大，然后笑起来呢，感觉眼睛这扇心灵的窗户不够敞亮，那不妨可以比如说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妆容，通过化妆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眼睛比较小的一些瑕疵，然后慢慢的就会找到自己适合自己的妆容，就会看起来也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所以确实很多女生在慢慢的摸索当中呢，也在跟自己学会和平相处。当然随着现在的一些美容技术也好，医美技术也好的发展啊，我想可能一个不够漂亮的女生变漂亮是完全有可能的。下午的3:39，欢迎你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收听和你一起唱。周五好，我是戴毅。接下来这首歌交给很快乐的旅行团。虽然周末没有悠长假期，但是两天双休也足够好好充电了。 去的地方， 记得有一个地方，我永远永远不能忘，我和他在那里定下了情， 那部制作不能胜，不能算是超大制作，但是诚意满满，而且票房也非常不错的《超时空同居》，可能现在已经是下了院线了。但是《初恋的地方》这首歌，尤其是张信哲的这个版本，很多人也都在这段时间特别喜欢在耳机里面听一听，放一放。张信哲自己说，其实翻唱邓丽君小姐的经典代表作品还是挺难的，既要保留原唱的精髓，同时还要有2018年当下的一种状态，还要贴合电影的主题，所以对自己来说也是一次不小的挑战。和你一起唱3:48，这首歌带来一首对唱，章子怡王力宏爱一点。 风吹动窗，吹动夜声响，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脚，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 云遮住光，遮住夜更长，风轻轻穿过你的头发，夜闭上双眼不说话，我知道你在听我怎么 声响，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天上的月露出半只脚，看地上有个人还睡不着， 云遮住光，遮住夜更长， 夜更长， 风轻轻穿 上面的宋丽你好，你的留言我真是又想念又不能念。他说你女儿漂亮吗？我想回答的是不漂亮，说明自己不够自信，说漂亮呢又怕老王卖瓜。但是我想如果说在爱的滋养下，她应该是变成一个身心健康能够活泼快乐成长的小女生，这一点我还是很坚信的。 Till the morning, duvet days and vanilla ice cream. More than just one night together exclusively. Baby, let me be your man, so I can love you. And if you let me be your man.Table. No walks on the beach in April. Yeah, I promise, darling, that I'll be faithful.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for the rest of yours, for the rest Zay 带来这首 Love Me， 然后告诉给你是马上要结束今天一个小时和你一起唱的聆听的时间。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你可以持续锁定北京乐广播 FM 974，稍后在四点钟是能量音乐。现在虽然看起来是晴空万里，但是天气预报也说了，到了下午和傍晚的时候会有部分地区分散性雷阵雨，所以可能有些人下班回家路上还要记得带好雨具了。最后这首歌带来蔡淳佳《眼前雨》。 那一天雨水浸 湿天的， 天的多雨也快乐。原来星星在你眼里，彩虹藏在你口袋里。你在窗前轻轻合起，画条路到我心里。数着眼前。夏季数着眼前雨，后来没有你，哦，雨点滴成泪送走了爱过我那个你，那教会我微笑的你。就天晴了，那一天雨水。 因为一杯茶爱上一座城，因为这座城记住新鲜味。台式一点点鲜奶茶，20年经典延续，限时开放加盟，4006965888，用情用心，有你主宰。台式一点点，4006965888，限时加盟哦。 加盟需谨慎。 猴哥，狗年延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猴哥，狗年延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汇萃中外打击乐大师与新秀，激情玩转千变万化的敲击世界。国家大剧院2018国际打击乐节，33首打击乐经典与新作五场演出，呈现缤纷多姿的夏日狂想。打击乐与弦乐正面交锋，色彩斑斓的非凡视听震撼，古典与现代碰撞，时尚与传统交融，描绘当代打击乐的